大家好，我是假假讲的亚珍娜。今届世界杯我捧德国扬抢。2014世界杯七十 Regga。 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你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柏原太河、傲将军、Azuna，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好，大家好，又去到我哋呢个厄拉一周啦。跟住之后今个礼拜咧，我哋又翻嚟啦。咁我就系柏原太学啦。 喂，我系傲将军啊。 咁我阿 Zuna 啦。 好啦，咁每个礼拜咧，我哋咧其实都尽可能咧就有一个嘉宾上嚟嘅。咁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佢有两个名啊，傲将军。傲将军，你通常用几个名去出嚟行走江湖嘅？ 啊，暂时系一个啦，以前有一个嘅，但系收咗皮嘅嗰、那个已经。 点解嗰个收皮嘅？ 嗰个俾人开咗 file 啊，太厚啦、那个资料。 咁你应该都就嚟要改个第二个咯。 差唔多。 你应该改个第三个咯。 你差唔多嘅，你帮我谂个名咯。 咁啊，阿 Zuna 咧，你有几多个名出嚟行走江湖嘅？ 冇咩，就系假眼港女阿 Zuna 咯。 冇 啦。一个咯， 真系行不咗，改名。做不改姓嗰啲 friend 嚟嘅，唔系啊，唔得罪人多 OK 啊嘛，你得罪人多超級。 最主要系因为沟唔到仔，所以冇乜所谓。沟多几件嘅话咧，跟住之后 今集节目咧又可以完啦，真系。次次开集嘅时候都要咁样反台。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请到呢、這、一个万用上帝咧，又名蓝骨子上嚟嘅。 系 ，hello， 大家好。 哇！你突然间好内敛，你把声音。 我系行内敛路线噶， 系嘛？ 两个名字又唔同嘅，唔同风格嘅，一个嚣张啲咁。 单凭你头先讲，我系行内敛路线嘅，就已经好内敛。 好内敛啊！真系 万用上帝系嚣张啊！ 万用上帝系嚣张系嘛？咁就点分啊？其实万用上帝同埋蓝骨子，你会系喺个 image 上面点分，定还是系即系一开头系点解会有咁样嘅分别呢？ 其实最主要都是出版社的问题。咁第一间即是今日出版，咁我就觉得上帝会不会有呢个宗教问题啊咁样。咁就好啦，咁改咗个蓝骨子咁样就出咗第一本书。咁、之后第二本又系短篇集嚟嘅失常者之毒性。咁出版社又觉得喂上帝呢、這个OK 喎呢個名字，我覺得 夠行啊， 係啦，夠勁喎，夠搶眼喎，咁樣照用咯，唔驚啦，加個萬用喺上喺前面咯，咁樣。 我加個萬用喺上面就會變咗你係即係 God News Bible 咁樣，以為你寫。係 啊，個個以為買聖經咁樣，上帝啲書咧咁啊，聖經啊咁樣。 係啦，都唔知點買大佬，中文版定英文版？ 法文版。 係嘛？ 當初點解叫上帝咧？ 呢個。第一次上嚟都解釋過啦，今次再解釋一次就係、是、初咗寫嘢嗰陣時候就諗住揾一個創作力係最勁嘅嘢嚟做自己個名咁樣。咁上帝夠曬勁啦，你創造天地萬物咁樣一個禮拜啊搞掂啦，咁所以就用咗上帝呢個名。 我覺得佢講得好，即係你明白，即係一個禮拜搞掂啦咁樣，即係我砌合模型咁樣砌個高達咁樣 PG， 其實我一個禮拜未搞掂， 搞掂啦又。 我真係呢、這個，我覺得呢個形容形容得相當之好啊。 咁點解加咗萬用喺前面咧？即係可以加其他嘢，但係點解係加萬用咧？ 呢、這個萬用咧就係、是、源自有一次去街，咁我就經過嗰啲街邊嗰啲類似小販有個阿姐咁樣帶住支麥咧。專介紹埋啲你市面上見唔到牌子嗰啲，什麼有德國啊、俄羅斯啊啲高科技的。 我真係一撚嘴可以噏幾分鐘嗰只啫。 有幾個做妹啊，係咁懟啲巢嘅錢出去嗰啲咁樣。咁當日咧，我就見到佢 sell 緊一個叫做萬用儲物箱嘅嘢。咁儲物箱咁梗係萬用啦，你裝乜都得㗎啦，係嘛？咁啊，停低睇下啦，咁樣。咁佢又好啦，佢又開始。介紹咯，有個防潮，有個防濕，有防剩咁樣，又裝乜都得咁樣。咁最後咧，佢將個箱擺喺地下，跟住自己坐上去。佢話可以用嚟做凳啊，呢、這個咁樣係咪萬用咧？咁樣跟住我就拍案叫絕。 咁你有冇買到咧？最後 梗係冇買到啦。 我真係。 即係呢啲真係人睇嗰啲 咯， 呢啲真係人睇喎。 唔係你知道呢個世界得閒嘅人好多噶嘛？ 即係嗰啲又係嗰啲嗱，咪睇埋簡單嗱，跟住唔係喎，今日一定要你買，但係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個咧點解廠家直水啦，跟住我哋先要有咁嘅價錢嘅啫。係 啦，吉之都賣88，我都只係賣48啫。 今日我哋俾多40唔收你，30唔收你，20唔收你，我哋收你幾多？8個8抵唔抵先？抵唔好理唔好理，有咩朋友想買嘅話，舉手，就係嗰啲係嘛？哦 ，OK， 咁變咗嚟講嘅話，咁即係萬用上帝，換言之就係即係其實呢個名係乜都寫嘅應該係嘛？ 乜都寫啦，我本身都乜都寫啦。 係嘛？咁但係藍骨子係咪專寫某類嘢㗎？ 又唔可以咁講嘅，其實都係睇翻出版社啫。 嚇，係。OK， 但係你俾人嘅即係你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或者係未知啦，跟住之後其實藍骨子其實喺高登上面嚟講話都有唔少作品出過嘅。咁嚟講話佢嘅作品咧就係、是、以呢一個瘋癲見稱，可唔可以用瘋癲定瘋狂去形容會好啲、嗯？ 差唔多瘋狂。 係啦，咁就專係有啲殺人啊、重口味啊。各方面嘅其實都會有， 通常表面好斯文啊，或者內斂啊，嗰啲都係會寫啲咁嘅嘢嘅。 係，冇錯。咁Juna， 你以一個比較中肯嘅角度形容一下呢一個藍骨子嘅外表俾大家聽下。 嗯，方力申。 三個字。 方力申 夾邊度似咧？ 我成個樣子都係方力申嚟 嘅。咁個身材呢？ 身材就算啦，呢塊方力申咁科好驚啊。 咁再落啲呢？ 再落啲。 有冇假狗啊？ 你講隻腳。 唔係兩隻腳中間 排剪啊。 第三隻。 唔 知 喎。 哇，大盤剪翅咁樣。 即就咁啊，Juna望唔到呢就應該冇裝嘢落去啦。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藍骨子呢基本上呢都算係呢一個高登作家之中呢係比較上係靚仔嘅一個。 咦，咁我想問比較上咁你自己係咩？ 我擺明我就係比較老嗰啲嚟啦，大佬。喂，真即係好明顯個差距啊！你見到個落差係好大嘅，你明白嗎？即係嗰啲叫靚仔。 偶像路線啊嘛。 唔係偶像都分好多種嘅，係嘛？你明白偶像都分好多種，一種咧就係叫做呢個實力派嘅偶像啦，一種係靚仔偶像啦，仲有一種係過氣嘅偶像。 即係你都係想靚仔過氣偶像。 好明顯我就過氣。 吸引啲師奶嗰啲係嘛？ 可以係啦，即係李隆基啊嗰班。嗰班都係㗎，李隆基都係偶像嚟㗎，係咪先？系咪朱咪咪都可以系噶？ 咁系啊，咁系啊。 不过硬系就唔够方力申红咁解。O K， 好，咁再问翻上帝啦。O K， 咁最近出咗本新书，系啊。咁呢本书咧就叫做呢、這、一个，喂，其实系全名系咪叫《高登仔澳洲工作假期欺凌事件簿》啊？ 系呢个全名。 呢个全名嚟嘅，但系我哋都系，不如我哋叫翻欺凌事件簿啦。如果唔系，真系好长咁搞法。O、okay， K， 喂，点解会出本咁嘅书呢？系因为你去完呢一个 working holiday 啦，系啦， 系啦， 去咗几耐啊？去咗？ 去咗11个月。 11个月 ，O K， 系咪真系喺嗰边备受欺凌啊？ 你冇话俾人打嗰啲欺凌咧，咁但系事实上又真系。在生活上會有很多壓力咯，又出現了很多問題，你要靠自己去解決的。 是 ，OK， 即是照咁聽，即係冇俾人搞過啦，係咪？ 暫時未，好彩。 暫時未，即係嚟緊又會再去。 將來又會再去。 翻即係我冇穿冇爛翻嚟係咪？ 係冇穿。 仲守得住冇穿到。 守得住個菊花未變向日葵。 哦 ，OK。今日冇你將來。喂，最得人惊系将来嘅时候下一秒啊。O K， 呢度少咗最开心嘅嘢系加港女， 冇啊， 变态， 冇啊。 O K， 咁点啊？去到澳洲嗰边，你一开头系咪觉得好唔惯啊？ 都唔惯嘅，因为你系唔知道咁多生活上嘅细节系需要处理嘅。你平时有个屋企咁样，咁你又要买洗衣粉、洗头水，乜嘢都要自己买晒噶啦。咁你揾屋又要自己揾，揾工又要揾工不嬲都自己揾。总之好多嘢处理咯，会多咗。 系。咁去到嗰度之后，有冇话即系因为我听讲话嗰度咧，即系揾工咧，通常咧即系 working holiday 去到咧，都系农场嗰度翻工多噶。你到时你咁你去到嗰阵时，你系做咩多咧？去到嗰度？ 我去到其实乜都做嘅，不过农场最主要都系比较多。 农场最主要比较多，去做咩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做啲咩？ 农场有做过摘豆啊，扫杏仁啦、啊，摘士多啤梨啊，剪呢个 葡萄酒嘅枝啊嘅枝葉咁樣啊。 點計錢啊？咪大佬呢啲嘢？ 佢逐棵逐棵計啊，好得意啊，逐一棵七毫子、八毫子咁樣。 七毫子、八毫子澳洲紙啊？ 澳洲紙，澳洲 紙，即係等於港幣幾錢啊？ 成七到咯，大概 成七，即係幾蚊去到剪一棵。 啊，係啊，跟住全日咪咁剪咯，打咗價先。 全日係朝頭早幾點到夜晚幾點啊？ 佢睇下睇下天光時間嘅，咁大約七點到晏晝四點到咯。 哦， 咁即係一日賺到幾多錢左右？ 好睇你嗰個速度同埋體力㗎，其實。 咁你嘅速度同你嘅體力咧？ 男人好緊要一樣嘢。 佢開始問啲好深入嘅問題，你少一啲答啦。 點啊？速度同持久力咧有兩回事嚟嘅咁樣。咁但係香港人其實係比較輸蝕嘅喺呢方面。 我知道我知 道。因為台灣。你個個都係當完兵嚟咁啊，正值呢個壯年啦，咁你又唔能夠同嗰啲本身已經耕開田嘅越南啊、馬來西亞嗰啲苦力比喎，咁你香港人係比較舒適啲嘅呢方面。 O、okay, K， 除咗農場之外，有冇做其他嘢啊？ 仲有試好多啊，有個做 food court 啦，夾夾啲餸俾人嗰啲啦。最搞笑就係做個賣菜啦， 賣菜 街市。 你街市賣菜， 系， 哇！你即系你个系即系呢一个第一类产业咧，由头到尾咁做埋， 所以低下嘅工作， 即系先系种，种完之后赚，赚完之后，赚完之后走去卖，去街市卖，跟住之后卖完之后，跟住之后你再去餐厅嗰度做埋夹餸咁样，即系成，即系 你争煮啫喎，好似系， 有冇煮啊？天气嗰边有冇煮？ 有十個下嘢咯， 哇！ 十個下有十菜咯，有。 你真係一條龍喎、啊，你係爭在未做埋洗廁所嘅喎、 啊。差唔多啦。 係嘛？ 翻嚟香港洗廁所。 O、okay, K， 哇！真係得人驚咁樣。咁去到嗰邊有冇俾啲土著客？聽講話嗰度啲土著好惡嘅喎。 啊，係好惡㗎！你唔知點解佢會兜除中你啊啲咁樣。 嚇、啊！你會俾人？你會俾人？ 佢同你打招呼咋嘛？ 哦，另外一種方式咁。 係啦係啦，即係我一見到朋友就喂屌你，咁其實係講 hi 咯。 係咩？ 阿派學話我真係屌你喎。 唔係，即係呢個高登用語嚟嘅，即係你一見到面 hi hi 咁樣。 Hi auntie。 係啦。高登用語 hi 即係粗口嚟噶嘛？ 哦， 嚇將軍你唔識㗎？ 我都話我唔係冇上過高登㗎、 嗯， 之後應該要上多啲。 唔、哦、係，其實我都冇上，但我知道咯。 係咯，其實啲常識嚟㗎。係 咯 ，OK， 因為通常啲人問候我都好直接嘅。 哦，即係屌有冇咁。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哦，直接屌我多啲嘅，係啦。 哇、哦，你啲 friend 好正直啊，真係。 係。做人最緊要正直啊嘛。 friend 點解會？你啲 friend 點解會咁樣嘅咧？ 咁大家就撲街啊嘛， 佢值得屌啊嘛， 咁抵屌啊嘛。 咁啊，嘉賓去到澳洲有冇識到朋友啊？有冇識到 friend 啊？ friend 就有啦，梗 係。嚇、啊，識到啲咩 friend 啊？ 都係啲背包客啊啲咯。 背包客嚇咩、啊、國籍嘅居多？ 好多啊，馬來西亞、台灣、香港、大陸嗰啲乜都有。 唔係個重點係咩性別先？ 男嘅居多嘅，我因為我係同女朋友去嘅。 嚇 嚇，同女朋友去， 嘥曬啦咁。 呢個 冇問題要問啊嘛？ 當堂唔知問你咩？唔係，你係同女朋友一齊去， 一齊去摘嘢，一齊去夾餸，一齊去。 佢後期又做咗工廠包裝，啲、 哦、 多數請女仔嘅。 哦 ，OK， 中意去第二類產業。 咁、okay、你自由嘅時間，即係 I mean 你唔係同女朋友一齊做緊嘢嘅時間， 就係我做緊嘢嘅時間咯。 哦， 咁有冇啲咩朋友遇到呢？ 朋友實遇到嘅，不過就唔會太過交心咯。通常都係一輪一輪咁樣，因為搬屋太多啊，實在背包客 搬哦， 係啊係啊，你有時季節完咗，咁你又要離開嗰一區去第二區揾嘢做咁樣。 係 ，OK， 唔係咁唔係，但係調翻轉講喎，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就好多朋友都去過啦，都試過啦。咁但係同女朋友一齊去 working holiday， 即係你女朋友其實都係 working holiday 嘅。 系 系嘛，即系咁样嘅浪漫法咧，又真系我未听过，真系呢样嘢反为想听一下，即系同女朋友一齐去 working holiday， 有啲咩要注意，有啲咩系特别嘅咧？咁样 先未讲 同女朋友去嗰陣時候，不如你講下你同女朋友喺香港嘅生活係點咧？即係你頭先話過到去先知道，先知道要自己去 arrange 生活啦。咁即係其實喺香港都係即係可能冇住過宿舍或者冇自己搬過出嚟住噶嘛。咁你同佢嘅關係可能一個禮拜見下嗰啲啊， 放假見咁樣。 O、okay、 K、啊。感情穩定嘅。 係係。咁過到去之後有咩分別咧？ 過到去 係同居啊，幾好呢、這個。是最便宜的一个尝试同居的方法。 哦、 就是一起去。 哦、就是 working holiday、哦哦哦。即是你 可以推介一下。 是的，即是你悭了香港租楼的个 course， 然之后就尝试了同居的滋味啦，是 吧？ 是。那为什么啱啱第一次同居有没有非常之多的拗叫啊？即是会不会即是你会听你条友仔又不拎起个厕所板咁嗰啲啊？ 啊，挤牙膏啊，专挤中间咁样。 系啦，有冇呢啲啊？ 都有呢啲嘅，不过咁感情其实系紧密咗嘅，再 紧密咗， 再紧密咗， 冇因为去一齐 working holiday 而嗌交多咗嘅，定还是嗌完交之后反为好咗咧？了解多咗咧？ 系啊，了解多咗咯。又嗌得多，又了解多了、 啊。有啲咩系你明明唔知道，跟住然之后去完个 working holiday 翻嚟之后知咗啊？ 咁啊冇， 咁啊冇啊， 系 ，OK， 咁你有冇啲咩俾佢知道咗啊？突然间，即系明明你唔想俾佢知啊，但 先至知道我系咁好嘅，原 来系 ，OK， 今集嘅时间 又冇问题啦，系嘛？ 都唔知点 接 好，唔系先，所以其实阿蓝骨子系好锡女朋友嘅， 系， 佢其实系啊，即系佢好多时候咧，就算喺佢嘅文章入边咧，都有佢女朋友嘅身影出现嘅 ，OK。 是 OK， 所以嚟讲话就佢个偶像嘅路线咧就应该玩完噶啦，即系应该要行第二个路线噶啦 。就由你去行啊嘛。 唔系，我都系有女朋友噶，所以变咗我都行唔到一条路。 咦？咁唯有剩翻将军你出下样咯，真系要。 坐你都傻，你慢慢出样啊。 系咯，因为阿朱兰你扮下男仔咯。 OK 啊。 唔系嘅咩？ 系啊 ，OK， 我哋讲翻嘉宾， 你唔将事实讲出嚟啊，大佬嘅，你唔知 道。系，我就即刻转翻去嘉宾度先。 系啦，我转翻去嘉宾嗰度先。OK， 好啦，咁出咗呢本书啦，跟住然之后咁有冇人系因为出你出呢本书，跟住然之后问你有关呢一个澳洲公共假期嗰啲嘢啊？ 哦，好多好多， 好多系嘛？ 系 Facebook 好多人 PM 我啊，啲问。其实都是问返最主要点样搵工啊，点样搵屋啊，咁样有咩要注意啊，咁样嗰啲囉。 咁有咩要注意啊？ 可以买返本书嚟睇，我叫佢。 哇真係。 本书有几多钱嘅呢？ 係啊，本书就$78嘅。 咁、 okay, 就好抵喎。 其实就 ok 嘅。咁同埋个封面呢，我觉得个封面真係相当靓、哦，我哋第一次见到呢个封面嘅时候，我直情拍晒手掌、哦。OK， 咁啊，形容一下个封面啦。咁、那个封面咧，其实就系、是、仿效呢一个《呐喊》嘅即系著名名画啦。咁跟住，但系嚟讲话咧，咁嗰个主角变咗一个高登仔嘅，即系我哋高登世界咧有一个呢、這个叫咩话？ 小丑神。 小丑神系嘛？系啦，小丑神嘅样系啦。咁然之后咧，咁啊上面咧就仲有一个高登常用嘅咸样添。咁而後面咧就有澳洲嘅即係悉尼嘅呢個叫 歌劇院啊， 歌劇院係啦，係證明我識嘅嘢幾少係咪？即係去過澳洲係唔同啲嘅。OK， 咁所以其實成本書個封面其實做得相當之好。 呢只係咩嚟嘅？ 呢只基本上係袋書嚟嘅。 呢只 袋鼠嚟嘅， 呢只咪真系袋鼠嚟噶，好似好惡咁呢只袋鼠。 係咯， 啊袋鼠都幾惡噶， 係咪？你有冇去到同袋鼠玩過？ 有，佢嗰度啲動物園係好 open 嘅、啊。其實除咗真係 好 open， 人同動物之間嘅交流係非常之 open 嘅咁樣。 即係屌女仔，佢真係我突然間 識屌就一定係屌。 我怪唔得你女朋友啲嘢，你唔知唔俾佢知，再繼續。咁、okay， 但係唔係要同袋鼠玩咁樣？有冇同只袋鼠撩嘅袋鼠打交咧？ 咁啊，我覺得嗰啲袋鼠已經即係俾人玩到成日狗咁樣啊，喂嘢佢又食，咁你摸開佢啊，四腳朝天咁樣俾你摸啊，咁樣。 哦， 啊、即係佢享受嘅，即係俾人遊輪嘅時候。 唔係佢慣咗啊，啲冇曬反擊能力噶，你試下一日咁樣係咁俾人摸幾十次，你想反擊你都唔反擊，算吧啦咁樣，有你反正有嘢食咁樣。 你好似感同身受咁，我講到。 唉，點會咧？哦，咁樣咁變咗就去到嗰邊就有冇喂有咁、那個歌劇院有冇去過呢最後 喺個門口影相跟住就走咗。其實實際上係冇咁靚啊，我唔知點解咁多電視啊嗰啲嘢都影佢。 係咪？ 係，實際上真係唔係， 因為佢哋拉遠鏡喎。你行到去只係 喺直升機上面影啊嘛， 係咯。 唔係，其實香港好多外國嘅旅遊雜誌都話香港好靚㗎，係啊，影住個維多利亞港嘅，哇，好靚啊！跟住之後東方之珠啊，好犀利啊，或者即側邊啲燈好靚啊，好多五光十色啊咁樣。跟住之後仲硬係沿住喺嗰個維多利亞港嗰度有啲即船經過㗎嘛，你知唔知㗎？ 但係從來唔會發生㗎嘛，香港。 唔係嗰隻船有時會經過㗎， 就係攞嚟影嗰 船仲有㗎，係啊。跟住之後啲鬼佬好中意上去喺上面，跟住之後飲下嘢啊，跟住之後係啊，好似唔知幾百蚊，跟住上一上去，跟住之後落翻嚟啦嘛，好開心嘅喎，我聽講話係啊，咁但係即係咁噶啦，度度去旅行都係咁噶啦，係咪先？你係抱住去旅行定係去？ 佢咪講咗佢去同居嘅心態嘛？ 你抱住咩心態？純粹抱住同居嘅心態去嘅。 唔係，咁啊都體驗下嘅，想試下香港以外係點樣生活嘅咁樣。 係有冇話熱到抽筋？ 啊、真的熱到抽筋。 你去哪些地方呢其實澳洲、 基本上整個澳洲都七七八八了都玩到。 整個澳洲 都玩到。那 麼厲 害。圍了哪邊行。 圍了哪邊。OK, Sydney, Melbourne。 去曬了對。 OK。 OK。有沒有最熱的一度啊試過 最熱了四十零度真 的。但那時候你是不是在摘東西 是啊，摘緊士多啤梨。 摘緊士多啤梨四十幾度，你有冇諗過自己嘅黑個會暈，會一個暈低咧？ 真係暈啊！佢呢啲咁嘅天氣，但係你又要包到成身實曬，又要戴口罩，戴帽，戴嗰啲防烏蠅嗰啲咁嘅罩嗰啲，又要戴手套。 點解要戴防烏蠅罩？ 因為真係好多烏蠅。啊，書入面有幅圖，係一個人嘅背脊有成三十幾四十隻烏蠅嬲住。 三十幾四十隻烏蠅嬲住？ 係唔誇張啊？呢個 係嘛？咁但係佢即係哇，真係好 worse 喎咁樣，咁即係嗰邊有冇黑工㗎喂，大佬？ 誒、欸，我咪做緊黑工。 睇嚟黑工 全部都黑，好多都係黑工嚟啊，絕大部分。 哦，就係、是、呢張圖係嘛？ 係係。 O、okay, K， 我哋睇下陣間點樣影翻呢張相話俾人聽，究竟後面有幾烏蠅。 咁但係我想問你女朋友對呢啲 O K， 因為我自己係超驚人以外嘅生物，應該我如果去到，我應該會癲咗。即係佢 OK 嘅，即係 有隻烏蠅 啊，係烏蠅或者因為我哥係澳洲讀書嘅，咁佢都同我講就話佢話如果我去到，我應該會黐咗線，因為佢話係嗰啲即係佢哋好多 open area 噶嘛，即係可能間屋入面都係嘅，咁就會有一隻勁大隻嘅蜘蛛啊，即係成個老鼠咁大嘅蜘蛛嗰啲咁樣，你有冇見過呢啲？ 都有，其實即使係呢個市區或者住宅區，都同大自然共存咁好似。 咁但係你女朋友係冇問題嘅。 都有問題啊！我咪解決個問題咯。 哦，原來係咁。 點樣解決？三十幾隻烏蠅喎，大佬，你點拆蝕啊？ 烏蠅冇辦法㗎，你只能夠盡量唔好喐，唔好打擾到佢哋，由佢哋黐喺自己嘅身上面。你一喐佢就全部咁樣。 即係你唔喐，由佢企喺你度。 嚇！咁你又冇咁煩。 佢又唔搞你，你又唔搞佢。 係啦。 OK。哇！咁老鼠咧？ 老鼠又冇乜見過。 咁老鼠咁大隻嘅蜘蛛咧？ 老鼠咁大隻蜘蛛，我走啦，我會。 你唔係要解決個問題咩？ 即係由佢自己走啊嘛。 由佢自己走係嘛？但係嗰邊係完全係冇方法嘅呢啲嘢係嘛？ 冇話特別方法㗎，佢哋都太多啦，冇防唔到㗎啦呢啲已經。 OK。哦，咁樣，我 想即係或者調翻轉，佢哋會覺得冇問題，係香港人覺得有問題要解決啫嘛。 啊，可能係。 係咯。 是嗎香港人咁潔癖嘅咩？原來 香港人唔潔癖嘅咩？ 我唔知喎、 啊。聽聞一個豪宅話出面啲青蛙巢都要殺曬啲青蛙。 係咯。 哦，係啊，係啊。唔係咁呢啲唔係潔癖嚟嘅，因為 係撲街嚟嘅。 呢啲係變態嘅，呢啲係。係冇打算寫個故事係講關於殺青蛙、偷青蛙。 考慮下。 考慮一下好嘛 ？OK， 咁我哋而家第一集就第一節就暫時咁先。咁翻到嚟咧，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同阿藍骨子傾下咧，佢同讀者之間嘅互動係啦。好，咁啊轉頭翻嚟再見。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的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 係祝第三節祝緊。 因為第三節咧係。